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纯手工打造和运行一个 Servlet。作为 Java 程序员，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使用 IDE 和 Web 框架进行开发。IDE 帮我们做了编译打包的工作，而 Spring 框架在背后帮我们实现了 Servlet 的接口，并把 Servlet 注册到了 Web 容器。这样，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底层的东西，比如怎么开发一个 Servlet， 如何编译 Servlet， 如何在 Web 容器中跑起来。今天我们就抛弃 IDE， 拒绝框架，自己纯手工实现一个 Servlet， 并且在 Tomcat 中运行起来。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 Servlet 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熟悉一些 Tomcat 的基本使用。主要的步骤有：第一，下载并安装 Tomcat； 第二，编写一个继承 HTTP Servlet 的 Java 类；第三，将 Java 类文件编译成 Class 文件；第四，建立 Web 应用的目录结构，并且配置 web.xml。 第五，部署 web 应用。第六，启动 Tomcat。 第七，通过浏览器访问验证结果。第八，查看 Tomcat 的日志。下面你可以跟我一步步来完成整个过程。 Servlet 3.0 规范支持用注解的方式来部署 Servlet， 不需要在 web.xml 中配置。最后我还会演示如何通过注解的方式来部署 Servlet。第一步，下载并安装 Tomcat。 最新版本的 Tomcat 可以直接在官网上下载，根据你的操作系统下载相应的版本。这里我使用的是 Mac 系统。下载完成以后直接解压，解压以后的目录请返回文稿查看。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目录。 Bin 目录存放的是 Windows 或者 Linux 平台下的启动和关闭脚本。 Conf 目录存放的是 Tomcat 的各种全局配置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 server.xml。 Lab 目录存放的是 Tomcat 和所有的 Web 应用可以访问的架文件。 Logs 目录存放 Tomcat 执行时产生的日志文件。 Work 目录存放 GSP 编译后产生的 Class 文件。 Web Apps 目录 Tomcat 的 Web 应用目录，默认情况下你的 Web 应用应该是放在这个目录下。第二步，编写一个继承 HTTP Servlet 的 Java 类。我在专栏的上一期提到java.servlet 的包提供了实现了 servlet 接口的 generic servlet 抽象类，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类。通过扩展它，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 servlet， 但是大部分的 servlet 都是在 HTTP 环境下运行的，因此 servlet 的规范还提供了 HTTP servlet。 我们通过继承 HTTP servlet 来实现自己的 servlet， 只需要重写两个方法， do get 和 do post。今天我们就创建一个 Java 类去继承 HTTP Servlet 类，并重写 do get 和 do post 的方法。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名为 myservlet.java 的文件，敲入文稿中的代码。这个 Servlet 完成的功能很简单，分别在 do get 和 do post 的方法题里返回一段简单的 HTML。 第三步，将 Java 文件编译成 Class 文件。我们需要把 myservlet.java 编译成 Class 文件，你需要先安装 JDK， 这里我使用的是 JDK10。 接着你需要把 Tomcat Lab 目录下的 Servlet API.java 拷贝到当前目录，这是因为 Servlet API.java 定义了 Servlet 接口，而我们的 Servlet 类实现了 Servlet 接口，因此编译我们的 Servlet 类需要这个架包。接着我们执行编译命令，编译成功以后，你可以在当前的目录下找到一个 myservlet.class 的文件。第四步，建立 Web 应用的目录结构。我们在上一期学到 Servlet 是放到 Web 应用部署到 Tomcat 中的，而 Web 应用具有一定的目录结构，所以我们按照要求建立 Web 应用的文件夹，名字叫做 MyWebApp， 然后在这个目录下建立子文件夹，像文稿中所示，然后在 web.xml 中配置 Servlet， 具体的内容请返回文稿查看。你可以看到在 web.xml 中配置了 servlet 的名字和具体的类，以及这个 servlet 所对应的 URL 路径。请你注意 servlet 和 servlet mapping 这两个标签里的 servlet name 要保持一致。第五步，部署 web 应用。 Tomcat 应用的部署非常简单，将这个目录 myWebApp 拷贝到 Tomcat 安装目录下的 webapp 目录下即可。第六步，启动 Tomcat。找到 Tomcat 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根据操作系统的不同执行相应的启动脚本。如果是 Windows 系统，执行 startup.bat， 如果是 Linux 系统则执行 startup.sh。 第七步，通过浏览器访问验证结果，在浏览器里面输入文稿里面的 URL， 你会看到 My Servlet。 这里请你注意，访问 URL 路径的 My Web App 是 Web 应用的名字， My Servlet 是在 Web.xml 中配置的 Servlet 的名字。第八步，查看 Tomcat 的日志，打开 Tomcat 的日志目录，也就是 Tomcat 安装目录下的 Logs 目录。 Tomcat 的日志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运行日志，一类是访问日志。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各个文件的含义。 Catalina.log 主要是记录 Tomcat 在启动过程中的信息，在这个文件你可以看到启动的 JVM 参数以及操作系统等日志信息。 Catalina.out 是 Tomcat 的标准输出和标准错误，这是在 Tomcat 的启动脚本中指定的，如果没有修改的话， stdout 和 stderror 会重叠向到这里。所以在这个文件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在 myservlet.java 程序里面打印出来的信息， myservlet 正在处理 get 请求。 localhost.log 主要记录 web 应用在初始化过程中遇到的未处理异常，这些异常会被 Tomcat 捕获到并且输出到这个日志文件。 localhost.access.log 这个文件存放的是 Tomcat 的请求日志，包括请求的 IP 地址以及请求的路径、时间、请求的协议以及状态码等等。 manager.log 这个文件主要存放的是 Tomcat 自带的 manager 项目的日志信息。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怎么用注解的方式部署 servlet。 为了演示用注解的方式来部署 servlet， 我们首先需要修改 Java 代码，给 servlet 类加上 web servlet 注解。修改后的代码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这段代码最关键的是文稿中的这个注释，它表明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 annotation servlet 这个 Java 类它本身是一个 servlet， 第二层意思是这个 servlet 对应的 URL 路径是 my annotation servlet。 创建好 Java 类以后，同样经过编译并放到 my web app 的 class 目录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删除原来的 web.xml， 因为我们不需要用 web.xml 来配置 servlet， 然后重启 Tomcat。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这个新的 annotation servlet 有没有部署成功。在浏览器中输入文稿所示的 URL， 得到结果 annotation servlet， 这说明我们的 annotation servlet 部署成功了。可以通过注解的方式来完成 web.xml 中所有的配置功能，包括 servlet 的初始化参数以及配置 servlet 和 listener 等等。小结一下本期精华，通过今天的学习和实践，相信你已经掌握了如何通过扩展 HTTP Servlet 来实现自己的 Servlet， 知道了如何编译 Servlet， 如何通过 Web.xml 来配置 Servlet， 同时还练习了如何启动 Tomcat， 如何查看 Tomcat 的各种日志，并且还掌握了如何用注解的方式来部署 Servlet。 我相信通过专栏前面的文章以及今天的练习实践，加上了你对 Servlet 的工作原理的理解，我之所以设置今天的实战练习，是希望你知道 IDE 和 Web 框架在背后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这对我们排查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明白了 IDE 和框架在背后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判断他们做的对不对，否则可能在开发环节的一个小问题就会折腾我们半天。我在 Servlet 类里面同时实现了 Do Get 和 Do Post 的方法，从浏览器的网址访问的是 Do Get 方法。今天的课后思考题是如何访问这个 do post 的方法，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的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还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 17161436655